体验了一下这款东风。 假设现在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这次试驾的东风日产楼兰，你觉得哪句话可能更合适一些？先说一个大概的一句话。 一句话就是这个车，家用够用，但是细节有待提高， 有待提高。好，这样说它的亮点，好吧？ 好， 咱们有的是时间。今天呢，先说这款车给我的第一印象，因为我开过老款楼兰，那时候脸没改的时候， 那个很冲击啊，那个 脸没改，脸没改。当然那个那很多年以前了，因为印象特别深，也是在北京地区开的，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大。 对， 当时叫美人奴是吧？ 美人奴， 美人奴。 我还小那个时候。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平常刚才没话，一提美人奴他出来了。 对 对对。哎，你还哎，当时这个这样，老车，你说说这老款跟新款之间差别在哪里？ 老款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是3.5的排量，现在没有那么大排量了，改成了2.5，然后全系顶配的动力是2.5加一个那个混动。 哦， 对，就是2.5加混动这样一个配置。 嗯， 今天试驾的是一个2.5升的一个自然吸气的一个车型。 嗯， 这款车型您刚才董老师提到跟老款什么相就是差别。 嗯， 第一是外观变化了。 嗯， 它的外观没有就是我们所说那个美人奴的那么有冲击力了。 冲击力了， 就是它确实要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之前的调查报告显示啊，就是上一代的美人奴那个车型， 太前卫了， 它的外观是不被很多人所接受的， 太前卫了有点， 就尤其是前脸和尾部这一块，所以厂家肯定要做出改变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国产化之后的这款楼兰它的一个整体样子。其实你冷眼一看，它跟奇骏是有几分相似的， 有点像， 只不过它中网的那块面积更大，它的大灯不像奇骏那么平，还是保留了一丝，就是日产的车型我们都知道可能都是那种走位啊或者是线条运用比较平和，家居风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但是呢在楼兰上面它算是比较个性的一个。 好，这样那谁，或者你是踩打哈，你说这 来来， 咱们节目对女人，对我这我都看不出来你刚才说那些东西，这样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我看看这个踩打的这，哎呦，对，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嘛！你看， 对， 你 这 感觉颜色，你说啊， 这么鲜艳。这样稍微休息一下，今天跟您说的是非试不可试驾东风日产楼兰，马上回来。 新款风骏六，8.68万至11.48万，智能来袭，全系标配车机互联，电动调节大灯，打造智能用车生活，配备博世 ESP 车身稳定系统，奥托利夫双安全气囊，保障行车安全，豪华内饰设计，座椅电加热，让您享受轿车级舒适。中汽协数据显示，长城皮卡连续18年销量第一，品质值得信赖。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非试不可，也是我们这个年前的最后一期的试驾节目了、 对对对， 今天老车还有赫儿我们三个人一跟大家说的是试驾东风日产楼兰。楼兰应该算是东风日产系里面目前等级最高的一款车型了吧。就是在 SUV 在 SUV 里边、 SUV 顶级的，它往下 日产，对对对对， 就是东风日产吧。 对， 东风日产下再下不是奇骏吗？ 奇骏， 奇骏下面应该就是一个那个 逍客。 逍客，来那个赫儿，从你们那么感性加性感的点评一下。 性感的点评，就是这款车、因为我们拿到这个颜色啊，其实是不是很合我心意啊？但是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白色的会会更能体现这个车的那种感觉，更显得更大气。但是这次我们拿了一个，这应该是橘色吗？差不多吧， 应该是那个颜色， 褐色的这个、这样一个颜色。那这款车我没有试驾，但是我试乘了。 说说说 对，我没开，因为是那个老车开的，我们就试了一下这个车。这个车我只能从后排来说，空间还不错。然后呢，坐起来就是 你都没坐上前排是吗？ 我连前排都没够上，你说？ 我说你们这么欺负人是吧？搁我为什么干？你说？ 但一般老板都坐后台，不是？你想，一般老板都